吓死我，说从小颜值就很高。从希望什么？希望颜值很高是吧？ 对对对，起名的时候就说一说、这个、 就姓也改了嘛，原本应该姓王。 没有没有， 因为希望颜值。 所以小严教练本身姓严吗？ 不是不是，大家都叫我这个名字、哦、名字叫小严。对 OK、他们俩刚才上节目之前还说就两个人可以在节目当中说相声呢，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哟。 是的， 又要给他们一个才艺展示的环节。 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有健身教练带来的相声表演。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健身方面的全新资讯。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创意，就在前几天呢，在河南警察学院国旗护卫队的同学们，有一个女生过生日了、然后其中男生们就会做全俯卧撑，全形俯卧撑，你知道很难，是你这种不会做俯卧撑的人根本 get 不到的点。 什么俯卧撑？ 全俯卧撑，就是用拳头支撑在地上做俯卧撑，非常难。你可能做一个就会趴下，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你觉得小严教练可以做吗？可以做几个？ 我们两个真的是专业坑教练。 一会儿小严教练可以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可以一会儿，我们可以一会儿商量一下，让他来做一下。 啊、 嗯，好，我们继续来说这条消息啊。有一些男生呢，就为了给这个女生过生日，他们用拳做俯卧撑，然后女生们用俯卧撑围成一个圈，教官用手机打光组成一个特殊的人形蛋糕，为预备队的队员张静静来过生日。寿星本人表示非常开心。 很好奇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喽。 就围成一个圈做一个全卧撑蛋糕，女生也就是当时她说要努力留在国旗护卫队。 就是我以为他们就是给我唱个生日歌就行了，然后没想到教官是可用心，男生全卧撑女生俯卧撑可不好意思了，觉得还挺隆重。这回还有一个人形蛋糕挺好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刚刚那画面太可怕了吧。就你看那教官们就底气就不一样，是不是？ 真的 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就底气非常足的那种，猛一袭来真有点害怕。 而且用拳做俯卧撑可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 男生拳俯卧撑，女生俯卧撑，女生做俯卧撑已经是很难的事情了， 所以只有他们这种特殊训练过的人才可以做得到。 我也可以用拳做俯卧撑， 那你现在去做呀。 你看正在做， 一会儿和小严教练那个 PK 一下。 太厉害了。一点都不喘，非常的端正。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 真的你看这样很像回事儿。 以为你真的在做、 对， 其实它是假的啦。 其实我在坐着 OK。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这个消息呢，是一个明星的消息。 谁？ 周杰伦 啊、哦，胖胖的。 他最近就是要减肥 啊、应该。 对，最近他在这就是灌篮这个节目当中就是一直在说自己要减肥。 嗯，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段他们一起吃火锅的视频，看看他现在可能还要爆出自己的体重是多少斤。 哦，真的呀？ 看一下， 来， 哎，女方， 好高、 哦，谁的爷呀？ 咱们穿的一样的衣服，我觉得 一样的。 对啊，就这样，比较有那种队服的感觉。 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吃火锅？ 我 要 吃。这是我们大家第一次四个 人一起聚餐。哦，好，所以我们今天算是第一次四个人聚餐。 对， 里面谁吃火锅次数最多的？ 我吧，因为我四川人嘛。 艾伦吃辣吗？ 我行啊， 吃辣就喜欢，越吃越瘦。 我想我是在健身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健身了。之前在健身的时候吃火锅，水煮鸡胸肉、牛肉不沾酱，对， 而且白水煮， 那什么味道？啥也没有， 不好吃的味道。这一定要有酱，对不对？ 对啊，在这我们这是三种酱， 一般呢就是香油和蒜。 这得问峰哥， 你看这个火锅他们犯了几个错误， 说来听听看。 一，要有豆芽，辣的这个锅啊要先放豆芽，然后这个锅就会越来越香。然后呢要有鸭肠、鹅肠，然后还没有我最爱吃的午餐肉。你们知道这个英文名叫什么吗？ 这个 mushroom。 哎呦， 这个英文名叫做 see you tomorrow。 像 话说清了， 你把节目单也听过， 这个我们应该不解释哈， 不用解释， 知道， 我们就 吃，哎，可以开吃了， 来吃，你们吃，你们吃， 你不吃吗？ 我今天才刚答应你， 对， 我要开始减肥了。 我真要吃一口， 你吃， 我们吃青菜。 那我今天才刚在休息室答应他说，这一个礼拜开始，我不会再有什么手摇饮料，奶茶也不行。 但我今天看到你进房间的时候带了很多啊。 我跟你讲，我准备送人的。今天我看到他那个，你知道那个线条，对他好像瘦了啊、哦，不知道是他的发型的问题还是整个瘦， 可能是头发。 我有84公斤。 86， 我那天量了，我是66公斤。 算了，我们吃东西不聊这个胖的话题。 你多少斤呢？ 哦，没事。 你就岔过去了，大家都报了，你就不报了。 我的肌肉就是太，啊、就是不管我多壮，可是还是看起来很瘦。 我现在我懒得动嘛，然后我每次都跟他讲说，哎，明天早上健身房见。每次都他自己去而已，所以不练有不练的方法，就是说吃的东西注意少油盐， 不要吃炸的糖，喝的饮料不要太多糖。 我现在尽量在克制， 难吗？ 我克制了几个小时而已。 对，那把节目单也听过， 好难。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喝 就是奶茶？ 对，就很喜欢这种偶尔随时可以东西嚼嚼嚼。 你是因为里面那个东西你，所以你爱喝？ 对。 我看前段时间好多人都在网上都在说， 求求你了，兄弟们， 别再喝 奶茶了。 今天开始不一样，我现在尽量在克制。 难吗？ 我克制了几个小时而已。叫他们帮我们准备火锅，准备一个礼拜，我们每天就这样吃，看会不会， 看会不会胖。 我跟你讲，就你们三个吃，一直吃，那我就一直在旁边 看， 我看会不会我变瘦，然后你们。 那这样吧，我们看是。火锅的热量高还是奶茶的热量高？你就继续喝奶茶，我们就继续吃这个。 好，你们慢慢吃啊、哦。 哎，逃单呢？ 我觉得他不胖啊。 谁不胖？ 周杰伦啊。 就情人眼里出西施呀。 对，很希望他是我的情人。 毕竟你的相参照的那个对象也是更胖一点。所以他没有很胖，哎，但我觉得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嗯、我刚才也在认真的思考，你什么时候爱上喝奶茶的？ 好像每一个人，就算你看我平时也健身，然后你也健身，但咱们可能对奶茶也不会，就是会有点无法抗拒。哎， 就是你就想一下这个问题嘛，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喝奶茶？ 上大学的时候。 为什么 呢？不是上高中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就是那个 大家都去买， 对啊，当时是那种速溶奶茶，就是拥抱地球好几个圈的那个， 哎， 三个字的那个奶茶， 对、 嗯、那个奶茶那个时候很红，经常做广告。然后上高中的时候，我就会在课间休息的10分钟，用5分钟的时间冲去小卖部排队买那个奶茶喝。 妈呀，所以你是很容易被这个广告洗脑的那种。 对，我是这种会看了广告去买的人，当年。 我仔细想一下，因为我们身边有朋友是因为爱吃里面的珍珠，所以爱上了，可以理解。 对， 我应该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奶茶，不懂得奶茶美的点。后来可能喜欢上是因为生活太苦的时候， 想来一点甜， 你很想喝点甜的，对吧？ 妈呀，好心酸呀！ 请问两位教练喝奶茶吗？曾经， 我现在很少很少喝，很少很少喝。 曾经呢， 我本身不爱喝。 就是压根不爱喝。 对，是的。 所以压根不爱喝奶茶的人才能当教练的潜质。小严教练呢？你要对准话筒哦。 时不时会喝一些， 现在也会喝吗？ 心里苦的时候就喝点奶。 你看我们 一样哎。 对。 真的有生活有那么苦吗？ 我们的生活确实很苦。 也可以甜上加甜，你现在就给我哭出来。 真的吗？那会有什么样的奖励？ 奖励你一会儿可以用拳做5个俯卧撑。 少来，哎，这是讲认真的。小严教练，你现在还会偶尔喝奶茶呀？ 不会，不会，很少。 到底会还是不会？ 很少， 很少，就是偶尔也 会。时不时会，对对对，会。 那你是刻意想要放纵自己的时候，你会让自己去喝奶茶，还是？ 刻意吧，刻意放纵。哦， 空气都安静了。 好吧。 就是欺骗我的身体。 反正我们身边是有教练，就每次在学员面前都吃得很健康，但是背地里面吃的不是很健康。 对， 都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教练。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话题当中另外一点，教练有的时候也会欺骗学员。 真的吗？ 对啊。你比如说小严教练，他应该在学员面前说：“我永远不喝奶茶。” 嗯， 但是跟咱们说的就是时不时会喝啊，可以把这段剪出来，然后给他的会员看。 对对对，他健身房的一个 slogan。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一个小消息是，哎，泽哈，你最近没有去健身房练，对不对？ 我昨天还去了。 真假的？ 真的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但是你就如果不去健身房的话，你自己在家是不是又懒得练？ 对，我家里还有瑜伽垫呢。 接下来我就要给你放一个小视频啊，70种徒手锻炼的最好方法。嗯，那你们都不要再找借口喽。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那我们现在正在放一小段视频，是关于70种可以在家训练的徒手的很好的动作，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小段视频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 刚才那个很多不现实哦。 为什么？ 就在家里蹦蹦跳跳，其实是一件特别扰民的事情。 哦，对耶。 你快速的跳啊，然后呢使劲跺呀，你楼底下烦死你了。 那你可以去户外啊。 那就不适合在家呀。 你也可以在直播间。现在我给你放那个视频，你现场跟着跳，然后我们全程都把镜头切给你。 不要打扰楼下的朋友们。但我觉得刚才大部分是自己都可以完成的。 对， 有一项我觉得还挺难的。嗯，就那个双手撑到地上，然后把整个身体撑起来， 很难。 后面跳起来像街舞的一个动作，是 初学者可能都很难做到，因为它需要你很强的那个浑身核心的力量。 小郭也不是小雨已经不是初学者了。 对，我已经不是初学者了。 所以你可以吗？现场去挑战一下怎么样？ 我也许可以。 真的？ 但是直播间里太热了。 一会儿你试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就那一下嘛，就把自己身体弹起来的那个。 可以，但我不确定你说的是哪个动作。一会儿你告诉我，一会儿在稍后的时段当中，我可以挑战一下。 好呀，好呀，哇塞，值得看。 可能会直接失败，然后整个人摔在地上，非常 丑。所以才值得看。 所以大家也可以不断的通过我们今天的视频来收看节目。收看的方式还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直播间就可以了。刚才我们看的是徒手训练方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小段视频，是关于训练腹肌核心肌群的。因为很多人都以为做腹肌的训练只是做仰卧起坐就可以了，但其实很多动作都是可以锻炼到你的核心肌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播放的是一段关于腹肌训练的一些动作，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收看，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 连续看了两段，然后我 看这种视频很爽哎， 都可以采访一下大家，因为每个人看的感觉不一样，你觉得很爽是不是？ 我觉得小哥哥身材很好， 单纯的因为身材好， 不是，就是身材好，然后还可以学到一些动作，很实用的一个视频 啊，所以你觉得是很养眼的两段视频？ 对 ，OK。 那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看完以后觉得很累。本来就还原本想去一下健身房，如果我在去健身房之前先看这两段视频，我今天就不会去了。 你难道不会说看了这两段视频然后有跟着学的冲动吗？ 没有，看以后就觉得很累，我觉得松松垮垮的人生也蛮好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回路？ 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看完什么样感觉？ 我看 他们看到感觉可能是身材没有我好。 不专业。 我们首先看到这视频给我自己的感觉，这个练得不错，很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看 你会观察他的肌肉组成吗？ 其实也不会。我主要第一个感觉就看这些视频所有的这些动作 啊， 他是练的哪个部位的，做的对不对？这是可能是我们的一个 职业病， 一贯的一些看法吧。 啊， 对，是这样。 嗯，小严教练呢？ 有一种冲动，就是咱别播了，咱们一起练一会儿 吧。也不用咱们，你可以自己直接过去。 走 好，我们很欢迎。 你现在知道你跟今天我们两位嘉宾的差距了吗？ 啊， 差距就是赤裸裸的呀。人家就是看了视频之后想一起练，你看了视频之后就觉得妈也太累了，不练了，算了。 啊，真的是，我就看看我们节目的大多数人应该是跟我是一样的。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热情把你们带动起来。 是的，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回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会揭穿你在健身时候练的那些谎言。 你有没有撒过谎？ 我没有哎，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 练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对自己也没有过。 就是我会有那种时候想要放弃，然后自己可能打好了一些文字跟教练说，我今天不想来了，但最后删掉了。 是吗？ 对， 放弃归放弃，撒谎撒谎， 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不错。 对。你如果经常关注我们节目，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你现在对我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好，我们 他的意思是让你 follow 他。 你可以 follow 一下我。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一会儿见吧。在我们的森林里。

你是很久没有健身的泽华， 就感觉你那片头做完以后就只有女生才可以来，男生都不可以来似的。不论你是齐刘海什么大眼萌妹还是半中房什么御姐，男生就不能来健身了吗？ 那男生出去吧。 那我们三个一起走吧。 不是， 走 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你在健身时候撒过的谎，其实教练全部都已经看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来自于柏林汉体育的运营总监刁明明先生，欢迎你。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嗨铁运动教练总监教练部总监小严教练。 大家好，我是小严。 颜值很高的小严教练。 嗯。 在这个时段一开始，我们先两位先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让大家了解一下你们是怎么走进到这个行业当中的。 大家好，我是刁明明。其实我走进这个体育运动业比较 追溯到哪一年？ 00年左右了，在00年左右，因为我从小就爱活动， 嗯， 是一个从小谁闲不住的孩子。 嗯， 然后记得，因为我的这个上学的经历啊比较丰富，刚才咱们在看的那个视频里边有一段警校女生的这个经历，当时我看着满满回忆。 哦， 对，我有过一段警校的生涯。 哦， 对，然后就因为特别喜欢运动，然后上完警校之后我上了体育学院。 嗯， 上了体育学院之后，我记得在00年左右，然后当时是陪着我的那阵女朋友去了那个时候的 01年的女朋友，现在可能孩子也已经很大了。 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进入到当时的一个就是比较上规模的一个健身中心。 哦， 啊，其实我是陪他去的。然后因为警校包括体育学院，他经常去运动，经常去训练。嗯，其实对我来讲，他的吸引力是可能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电台就有武警嘛， 嗯， 我每天看武警的训练都觉得瞠目结舌。 哎，我们两个有一次看到那个武警小战士在楼下训练，把我们两个看傻了。太厉害了。 对，当时比较苦，当时确实比较苦。然后呢，就是接触到现在的这种商业的健身吧。 嗯，那个时候你从一个警校的学生，然后接触到这种商业健身，你当时能切换得过去吗？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吗？ 稍微有点短路。 嗯， 当时稍微有点短路啊，原来是这样的，原来运动也是可以这样的。 嗯，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嗯，原来，挺好。 警校不算运动吗？警校你们定位的就是每天。 其实是这样，就是。 啊， 运动呢分很多种。首先第一个是你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职业，我就要去就这么去做，每天就是像任务作业一样。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想去， 嗯， 我愿意去参与。 那你曾经是想去还是 这两个我都全部经历过，全部的是经历过。 哦， 对，然后觉得哎这种运动很好玩，然后这种运动我愿意参与，然后我愿意投身到其中，所以就是。 那您一开始就是做器械运动？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慢慢的经历到这个职业。 那您当时那个投身是想投身做教练，还是想要开店，还是？ 啊，教练，我也是从教练开始慢慢做起来的。 OK， 对，是这样。嗯，然后一点一点一直到现在，从00年一直到现在，然后 快20年了耶。 十五年肯定是有了， 嗯， 15年肯定是有了。 很厉害，所以算是非常资深的健身领域的一个人员了。 嗯，可以说看到了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些所有的动态吧，可以说所有的对变化和动态。 所以在你心中，你觉得就是从你刚刚接触健身行业到现在，这个领域有哪些变化，让你感触比较深？ 其实这个领域的变化，刚一开始从，怎么说呢？一开始每一个人都在听到你去哪儿啊？我去健身房，很专业。很专业，然后那个门槛相对来讲会比较高。 嗯， 对，会比较高，相对来讲比较高。然后慢慢的呢，他们就是从这种专业理论慢慢变为什么呢，变为更加的贴近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因为刚一开始我们进入健身房来讲很明显，女生就是在 左边跳操，男生就是在右边，然后气象区。 女生是绝对不会走进气象。 对对对对，这是两个可以说男生。 他们觉得只要摸一下那个铁，浑身就长出肌肉来。 对对对对，这是很多小女孩跟我说的这么一个啊，我会不会长出像你们一样的一个这种肌肉？其实怎么说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两个地方是两个对于他们来讲的一个禁区。对，这个呢是从刚一开始，慢慢的变为什么呢？就像咱们翻杂志一样，以前的杂志全是啊教你怎么样的把这个练得很健壮。 所以以前健身教练主要辅导就是有一定健身基础的那些人。 其实也不是，他们很多人进入健身房，他们的想法和他们觉得就是健身房是要把你身体变成这个样子的 啊， 就是变成很健壮啊，或者很变成我要瘦啊，我要健壮，是这种样子。 想法上的。 对对对，慢慢的，逐渐的变为什么呢？变为更加的有娱乐感，慢慢的更加贴近你的生活。也就是说，我参加一种什么样的训练？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这个，视频里边看到了啊，就是很多的，比如说像核心训练啊，比如像各个深层肌群的一些小肌群的训练，其实它在某一段时间里，它不会让你的身体的外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巨变的，它会使我们的生活质量变得更好。也就是说你的精神面貌，比如说你整体的一个感觉，整体的体型，慢慢的从唯专业论慢慢变成了就是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加的走娱乐化，这么一条演变啊，是大体来讲是这样的。 对 OK、 现在基本上就像我们中午吃饭一样，就大家就愿意吃一些健康的饮食。对，无论是这个刺身呐，还是吃这个沙拉呀等等，现在大家越来越讲究健康的生活方式。 对，而且会越来越会发现，在一些卖轻食的一些店里面，人都是很多的。 嗯，包括去健身房，你如果不去健身房的话，反而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太时尚化。 嗯， 让你说，哎，我每天都去健身，管你健的怎么样，大家都不 care。但你去这个行为本身，让人觉得是一个时尚的 行为。就好像也变成一种就在朋友圈里面跟大家交代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每天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这么一项。 对，而且好像不管是谁，什么年龄段的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了解健身这个，有涉及到这个领域。 对， 特别是这两年，你看70-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他们也开始注重身体。 哇，有很多非常厉害的老爷爷和老奶奶。 对，也让大家觉得这个健身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是的，所以小严教练，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健身这一行的？ 去年。 我要不要实话实说？ 你怎么那么爱说谎？哎，你是一个很爱说谎的人吗？ 又要实话实说， 我要实话实说，是不是暴露了年龄？ 他可能跟咱们说实话，但是跟他的会员又说的是假话。 对， 没有， 从来都是这样的。 你可以实话实说，因为刚才我已经暴露了我自己的年龄。 70吧。 嗯哼。 现在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家里健身。 嗯。 你为什么回避我的问题？我问你是 对啊，你健了多久了？ 我从2004年吧。 嗯， 从2004年。 哦，那也很久了。 很久了。 对，2004年那时候就是可能我们县城还没有健身房。我就是在家里制造条件去锻炼。 哇，那你是一个想法很先进的人。 那怎么练呢？2004年网络也不是很发达吧？那会儿 对， 差不多。2004年 还不是很发达。 小雨现在锻炼是不是有用过沙球？有没有用过？ 没有用过，都是举铁。 你听过没？听过沙球没有？ 没有听过沙球。哎， 就是 我们听过沙壶。 对， 其实就是锻炼的一个小工具。 壶铃。 对， 嗯， 当年就是那时候我自己就是没事在家里练的时候，我把篮球， 我知道沙包。 哎，对， 是 对， 哦，就是大型特大型的放很多沙子很沉的那种沙包是吗？ 我把篮球割破了，把里边灌满沙子。 你太有才了。 然后我再给它粘上。 嗯， 然后去训练。那时候我记得 那动作你都是自己瞎练的。 对呀，啊，但是也是对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体育，我从小力量就很大的。哦，从小力量很大。 多大， 就 是，随便一打人就把人给打 啊，倒不是，倒不是。 你怎么这么爱打人？ 倒不是。 那不然怎么样体现力量？就搬煤气罐，人，哎，煤气罐。对， 你看，你看这个就是一什么？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就是什么呀？其实很长时间啊，就是以前在进健身房，我平常也自己锻炼的时候啊，很多就是哎。小伙子练得真好，多往给一拳，要不然就是哎，小伙子你练得真好，一天吃几个鸡蛋呀，啊？先吃一盆吧，要不然小伙子你这一拳是不是能把人打趴下，啊？一般全是这种，这个就是误区，这个绝对是一个误区，这个。 哎，但讲到这个，我突然想，以前就是最喜欢，因为家里会买大米的时候，就多少50斤的时候那会儿。对，25公斤嘛，50斤，嗯，然后还有这个搬燃气灶的，搬那个煤气罐的时候， 你肯定就是搬不动的那种人。 妈妈就会让我下来帮忙，我就说我搬不动。 然后呢？ 我无论搬得动搬不动，我都假装搬不动。 真是个没用的儿子。 对，我就说隔壁谁谁谁，他力量很大， 那个谁谁 就找他当儿子吧。 所以你从小是力量很大型的。 我小学50斤大米基本上我就帮我妈妈搬，就很轻松了。 你说一年级吗？ 看看人家 小学的时候，不能说一年级，四年级左右吧。 妈耶， 四年级。 那个 孙 华的妈妈，你可以看一下人家的儿子多么优秀。 确实那时候很有力量啊。完了，然后就是创造各种条件去锻炼。嗯。我上高中 在家练了多久？ 高中三年一直练。我记着我高中三年的时候，臂力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撅舌就撅舌了三根儿。 什么？ 就撅舌了。 臂力器。 臂力器。 臂力器。 握的那种。 握。 我的记录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我上高二的时候，40千克的臂力器，我一口气撅了185个，新的，一口气撅了180。 妈呀，那成本很高，那么高。 不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一口气哦，断。 你为什么要撅185根？ 就我们比赛呀。 哦，比赛。 我们有几个就是。还算有力量的正常男生， 那你们不用赔那个臂力器吧？还都是 自己买的，我自己买的， 好有钱。 然后、就是、 所以我想知道185根当时花了你多少钱？ 不是，我一口气撅了185个、啊，不是撅舌185根、 啊。 然后就是我和他们三个一起比赛， 啊， 他们三个一共撅了150个，加一起， 妈耶！ 我从来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我能撅185个，人的真是潜力，真是都是逼出来的。 高三的时候是吗？ 高二的时候。 妈呀！ 然后一口气撅了185个。 妈呀！上大学了， 上大学以后啊，那时候真的是俯卧撑啊，拉力气呀、啊， 嗯， 天天不学习。我那时候我们单独 大学学的什么专业？ 体育，大学就学体育。 嗯， 那时候就是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单独租了一个房子吧，也能可能说房子吧。那个房东住一楼，整个二楼，整个二楼是其实住的是别墅啊，整个二楼是我们，整个二楼是我们几个学生一起租的 啊。 他们天天下课回来了以后 啊， 就是学习， 继续撅，继续撅是吗？ 我就继续锻炼。 对， 我每次回来以后就是没有别的事儿，就是锻炼。 哎，那你当时你在你们租的房子里面， 等一下这样不好啊，该学习还是要学习的。 对， 就是看我们节目的妈妈们一定要教育孩子，在学习的同时，我们要加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是的，是。 你继续讲你的经历 啊。但是吧，就是那时候上课的时候还是挺讲的啊 啊， 靠一些小聪明反正也考上了大学。 他上课想你看怎么样可以学得更快。 其实小严到最后说完了之后，就是他的这个健身的整个健身的这个经历吧，就是一个中国就是叫刚才说什么那个 臂力器 的发展史是吧？ 然后吧，然后 高一时候就有这样的意识，已经很厉害了。 对，确实很厉害。 到08年的时候是正式进入健身房 啊。 然后第一次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你自己在家已经健了很久了 啊。对，那时候就是胸肌啊，还有就是腹肌都已经很清楚了。有的时候他就问我教练，你这个 你08年去健身房就已经是教练了，不是学员的身份是吗？ 去学习教练 啊、 啊，去学习教练 啊，教练你什么时候那个有的腹肌？我说给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活30多年了没有腹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小的时候没有腹肌，但是那时候还对这个锻炼没有意识。我当我有意识的时候，我说一直都有。 那你现在有吗？秀一下。 现在就是 你看我抓的重点 多气人啊，你说他说话太气人了。哎呀， 我抓重点，他08年的时候就已经30多岁了。 没有 啊，没有吧？ 你刚刚说活了30多年， 最近 啊，最近 OK 啊，最近这几年啊，最近这几年。然后08年的时候开始在健身房 啊， 学习到这些正规的系统的训练，器械的使用，然后那时候就是带一些那个莱美的杠铃操、单车课、搏击课、普拉提。然后再上私教，都是我大学出来的兼职。我大学的时候就是， 那这些专业领域都是你大学之后然后出来慢慢接触到的。 我大学期间兼职学到的。 哦，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一专业学的是网球、二专业学的是冰球。健身只不过是我大二的时候出来学习的。那时候天天就是不上学就喜欢出来锻炼。 那你网球冰球打得好吗？ 可能不怎么好吧，不然也不会选择当教练。 应该是我们大学佼佼者吧，还是打得不错的。因为我健身身体素质好啊，身体素质好，咱们很多体育运动都是由你身体素质好为基础的。 简直就是全球都在吹自己。 我现在总怀疑他在说假话。 你觉得哪一段是假话？ 我觉得可能，我觉得网球冰球打的是佼佼者这句话是假话 啊。那现场打一个。 现场有没有这种条件呀？ 这个我确实在我们大学打的算是不能说数一数二吧，前三是稳稳的。 我觉得这个硬肯定是有关联性的嘛。 对对 对，因为他身体素质好的话，肯定在这方面都会天赋很高。 嗯， 对。然后来到了北京，可能一一年来到了北京，然后就是正式的从事私人教练这个工作。哎，这么多年真是的，我感觉这个健身发展，我最大的感慨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来北京当教练的时候，5公里一家健身房，现在变成1公里之内5家健身房，这是我最大的感慨。 哎，确实 啊， 但健身房竞争也是很激烈。 对。 哎，我比较好奇，是因为小燕教练是这个教练部总监嘛？ 嗯， 那你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教练有发生变化吗？就你接触过的这些教练，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一段时间，觉得健身房的某些教练看起来，就外观看起来那个身材也不是很像教练的样子。 对，有一些教练会给人水分比较大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在健身房里面， 有 某些教练， 现在就是有很多机构的出现，有很多就是可能培训一周或者3个月出来当教练的很多。我记得就是刚开始当教练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当教练的所有人真的是热爱 啊， 他真的是热爱健身， 嗯， 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能让他赚多少钱。 嗯， 现在可能有的人就觉得，哦，当教练 是赚钱的， 收入很高是赚钱的， 嗯 啊，然后去当教练。有的人是在别的行业去转到健身教练这个行业。 嗯， 其实大家不知道健身行业，健身教练其实是帮助别人去改变他的身材，改变他的身体， 嗯 啊，而他所知道的就是赚钱多，转到这个行业的， 嗯，这是行业当中可能存在的一种现象， 是的， 嗯。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对，确实这样。当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两批人吧，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就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嗯， 啊，非常喜欢。然后呢，自己在参与了N多年以后，然后呢，去学一些这些专业的国际认证，然后呢，来从事专业的这种教练工作。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属于第二种，就是体育学院毕业，体育学院毕业以后呢，真正是。可以说找到了对口单位吧，然后再去考一些也是一些国际的认证，然后踏上这个教练的这些岗位。以前是这样的，确实以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慢慢的越来越速成了， 可能门槛没有那么高。 对对对， 所以大家在选择教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选择一个真的能够帮助到自己的教练。 嗯， 是的。所以尤其现在到了冬天，可能健身行业到了一个相对来讲在一年的时间当中比较萧条的时候，因为天气冷了， 嗯， 所以很多就是健身房很多的课会开不起来，大家就不想去锻炼。所以你们作为教练， 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天气冷了，衣服就穿厚了， 穿厚可能就看不出来身上多余的肉了，就觉得哎无所谓，自己麻痹自己， 好大。对， 所以面对就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在健身房里面，面对这样冬天可能大家不太锻炼的情况，你们觉得怎么办？就为什么现在他们不爱练了？ 如果是冬天来讲啊，咱们因为冬天我们人不爱动，其实它是一种 是 对是确实是本能。 对 你说对了，确实是本能。为什么呢？因为冬天天气冷，我们呢要 冬眠， 冬眠， 就很需要冬眠假。 确实， 冬眠， 对，确实，为什么动物是要冬眠的？当然人，咱们也是人，也属于高级动物，对吧？当然咱们不冬眠，但是呢，从各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生理角度来讲呢，就是你冬天需要更多的热量，你就更需要挥发的这个更多，你的代谢呢，相对来讲就会减慢。那如果代谢减慢来讲，身体会有一个信号。那我现在动的是不是要少一些？ 嗯， 要少一些， 还是有科学也 对，确实是这样。但是我是从这个就是运动生理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那一会儿有我们小燕教练，就是在他的这些代课当中，然后在他的这些平常的工作当中来阐述人为什么不爱运动。对， 我觉得 还有一点相关的，尤其是冬天， 就是刚才这个我们明明。 好，你好，你好， 教练说的一样， 好可爱呀、啊！ 你延续下去以后，你就会有一段时间，你就觉得自己身体弱弱的，就没劲儿，然后你觉得很困、很累，身体你就更不想去健身房了。但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身体就会有一个惰性。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去说服你自己。 当你去健身一次，然后出很多汗之后，你会发现你重新活过来了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你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有意识说好，我迈出那一步走进去，这是很难的一点。 所以你迈出这一步花了多久的时间？ 没有多久啊，我就是天生爱运动。 好的，小严教练。 现在有很多人吧，就像那个刚刚 泽华 说的一样，穿衣服多了嫌换衣服麻烦，然后不来锻炼。 哎，所以健身教练穿紧身衣服是为了督促自己吗？这每天都可以直观的看到身材 啊。对，照镜的时候一下看到自己，哎呦，这里又长肉了 啊。真的呀？ 又长肉，我的胸是不是又小了？哎呦，我这个胸不够方。其实不是说教练就喜欢那个穿紧身衣，就是有的时候穿紧身衣的时候，很直观的让别人或者自己能看到你的身材， 来督促自己， 对，督促自己和鼓励到其他的人。还有的会员是说啥啊，冬天冷不愿意出门，就像比如说刚刚那个刁总说的这个情况，还有人就是刚刚您说那个可以盖住他的肉，哎，有很多人就是冬天能盖住我的肉， 但我觉得盖住肉是自己骗自己啊，因为你回家洗澡的时候还是要跟自己赤裸相见， 对， 就是还是能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肉呀。 但是别人看不到、 洗澡是在认真的洗澡，是洗澡没事看自己啊。 我就会， 所以你就坚持得很好啊。 对， 其实人在冬天特别特别的容易造成这种恶性循环的这种过程。刚才我说了，因为人的身体相对来讲不爱动了，到冬天。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我们的食欲会变得很好。对，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热量。所以说可能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不吃一顿可能相对来讲能扛过来，咱们就俗话说能扛过来。 因为热， 等到冬天 热的不想吃。 对，等到冬天来讲 热的会想吃冰淇淋啊。 对对对，等到冬天你很难扛，很难扛了， 就很想吃火锅。 对对对， 然后蘸很多麻酱， 油油的辣辣的， 再配一杯奶茶。 哇，现在就饿了。要不然此刻吃起来。 好的，现在是17:5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呢，我们会现场拆穿，看看泽华有没有曾经骗过教练。然后我也真的很想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来现场做客的两位教练有没有骗过自己的学生。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一会儿见吧。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 hold up， 这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r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九八二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九八二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2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我旁边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男生，一直在弄自己的头发。 而我呢，是看到你们这些美好肉体，但是依然此时此刻很饿，很想吃东西的泽华，就完全没有动力说想要像你们一样的美好。 也欢迎大家通过今天的视频直播来看一看美好的我们和不美好的泽华。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柏林汉体育运营总监刁明明。 你看他俩这个造型。像两尊雕塑一样。 明明先生，欢迎你。 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嗨铁运动教练部的总监小严教练。 大家好。 他就难怪是嗨铁运动，因为前面讲半天是之前自嗨，自嗨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带着大家全民嗨。 对，必须得嗨。 嗨完了一起撸铁。 嗨铁教练哈，嗨铁运动教练。 嗨铁运动教练，是的。那么刚刚呢，我们聊了聊关于就是两位进入到健身这个领域，然后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些健身领域的一些变化。然后这个时段呢，我们想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就是你在健身的时候有没有对教练撒过谎？ 这个怎么定位呢？怎么定义呢？ 就比如说你今天本来，比如你今天约好节课 啊， 但是呢，你因为有其他的事情，然后可能你就跟教练撒了一个谎。 啊， 说我不可以来了， 因为有其他的事情撒一个谎不能来了， 那 他就是有事情啊。 那或者 没有撒谎， 就是假装自己什么生病啊之类的，就像上学时候那种谎。 啊、对， 类似于这种谎言，你有没有对你的教练撒过谎呢？ 嗯 ，OK， 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是的， 你有没有过？你刚说你没有过哈， 我真的 从来没 有 过， 从来没有过。 有一些女生在锻炼的时候觉得今天没有力量，然后她就会说我今天身体原因不适合做大， 对，就是每个月总有那几天不舒服的那个情况、哎、 这就算谎言。如果你没来的话，你这样说那就是个谎言， 算谎言 啊。 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经常会跟老师撒这种谎 啊， 这就是我这个人质的变化。干嘛？你为什么倒抽一口凉气？ 只是单纯不爱学习而已吧。 不是，我就是 非常爱学习别的课，但是就不喜欢上体育课。女生那个时候， 对 啊，都会这样。 是的。 然后现在开始，就是我回想了一下，自从我这几年开始健身以来到现在，我没有一次跟我的教练撒过谎。就是如果我的教练也都很了解我，就如果我今天是真的不能去了，就是我一定是真的有什么状况发生，我绝对不会说是本来要锻炼然后找一个借口不去，那是不可能的。对， 我有过，就是因为上小团体和大家一起嘛，男生跟男生之间难免会有一些许的内心的比较心理。然后如果你要觉得今天练的比人家差很多的话，你就会说，哎呦，我今天那个头特别晕，或身体特别不舒服， 给自己找一个借口。 对，等我身体恢复好了，你等着，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在。但这也算是对撒谎吗？ 也算是。 对， 但是算是很可爱的谎言。 这种 对教练， 我觉得健身撒谎是不是都是为了不想承认自己今天比较弱？健身教练怎么看撒谎这事儿？你们在健身房经常遇到？ 你们会遇到什么样的谎言？应该会很多 很 多吧。 做教练这么多年真的很多。 我觉得明明教练很有意思，因为他刚刚在广告时候跟我们说他已经15年没有代课了，然后学生撒的谎言他依然记得，说明他是一个多么记仇的人。 真的，12月出生的吧？ 11月 啊， 11月 就是很容易记仇的人。 是这样，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两件事儿，就是当时是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首先第一个呢，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这个中心下边呢是一个商场，因为商场里面吃的喝的很多。对，然后呢我接到一个电话，哎呀，喂，教练你好，那个我可能现在正在上课，我们的课程老师拖堂了，开始说老师，说完老师之后，那我晚20分钟到，可不可以？因为那个小严也知道，其实私人教练课程如果要排满的话，是一节一节一节挨着排的。 是的， 对， 你会影响下面人的进度。 对。后来，当时我就， 那取消吧。 其实也没有。然后他因为当时他是在吃饭时间段上下，下边没有课嘛，下边没有课。然后我就说那赶紧来，快点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当时我发现我的那个脱脂奶。 没有了 、我的自己的喝的脱脂奶没有了，我就想到下面去买脱脂奶，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一个 看到他了， 对，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在这个一个大型连锁的咖啡品牌里面坐着，然后呢这边呢是一个大桶的咖啡，然后呢右手边呢拿了一个巨大块的一个芝士蛋糕，跟着大口朵颐， 真的真的很夸张。拿这么大桶的咖啡，我也想喝，还这么巨大无比的这个蛋糕， 对， 每一家这么划算，我也想买。 然后我敲敲玻璃，敲敲玻璃之后呢，然后我什么都没说，敲敲玻璃，我指着指着自己的表，然后会心一乐，然后我就走了。 你又没有理他吗？ 然后之后不到3分钟，然后他就出现在了我们的训练场上。 妈呀！ 对，不到3分钟，我记得特别清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教练我不舒服。 那你觉得刚才那个学员的情况是今天不想上课的一种逃避心理，还是说 他就是吃完再上？嘴馋了，吃完再上。 因为毕竟那么大一块蛋糕，也不是一下子可以吃完的。 还有那么大一杯咖啡。 对，其实有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就是刚才像说的啊，二位说的，就是哎，教练，我今天不舒服了。 对，这真不舒服。 听我说呀、然后我接到一电话，因为他可能很多的事儿，然后呢，我也记着他之前跟我说的一些什么话哈、教练，我不舒服了。 你是同跟前面那是同一个人？ 是第二个人，不会是同一个人。当时我就然后当时就说，教练我不舒服，能不能今天我不来？然后呢，我一想，我突然想起来我说你这个谎言上星期你已经用了。 太尴尬了呀。 那你怎么说呢？你就直接说你上星期用过了。 对，当时我说你上星期也这么说的呀。因为很多时候跟会员也是比较熟了都是朋友，然后互相开一些玩笑。其实 那会员就会说今天是真的很忙。 对，其实他说的是不舒服，刚才你们说的，刚才他说我今天非常不舒服。 那你们也很辛苦，就是要区分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有人是真的不舒服。 对不对？是这样。但是呢， 他如果真的是不舒服的话，你说你是撒谎，然后又显得很不近人情。 但是你会感觉到，你如果这种事情经历的很多的情况下，可能在他的言语当中，你会感觉到， 你会知道他 这就是谎言，对，这就是谎言。而且每次来的锻炼的这种感觉和这种他自己的状态，你都能看出来。 要锻炼自己的侦查能力。 那你会戳破他吗？ 就强制让他来还是 啊？有的时候会的，有的时候会的。嗯、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练的话，你的专业性、嗯，你的专业性是一方面， 嗯， 另外一些专业性，刚才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怎么走出这一步？ 嗯， 其实很多时候作为一个这个体育从业者，你教给他的其实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 嗯， 而并不是让他来每天来受苦，慢慢变成呢啊，我愿意来，而不是说刚才我所说的，我来完成一项工作，完成一项作业， 嗯 啊，这样是最主要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行业最主要的， 是的， 对，是这样。 所以说，当教练也是得跟学生斗智斗勇。稍后我们也会了解一下你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督促学生一直坚持锻炼。 好的，没问题。 所以，小严教练，你在带学生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谎言？ 像不舒服这个是最多的，特别是女生， 嗯 啊， 因为女生有一个天然的借口，男生就会很羡慕， 动不动。 所以当教练难道还要算好每一个女学生的那个周期？ 妈耶，自己有一个表。 说不对，你还没有到时间，哎，你已经错后了一个星期。 闹铃，哎，你这个人真的是这个话题， 时不时就有女学员说，教练。我今天不想去了，我不舒服 啊！ 我哪不舒服啊？他说生理期。我说半个月前你好像生理期过呀。 刚才也是这样。 他说啊，我生理期不准。过了两天 啊， 教练，今天有时间吗？我去上课。我说可以啊。我说你不生理期吗？啊，我生理期过去了。我说你真快，两三天就能过去。 他有的时候好说话的 啊，对， 他不来你就不让他来了。 啊， 他我说你算是好说话的，他不来的话，你明知道是谎言，你也不会逼着 他。对 呀、 啊， 他 生理期我不能不记得叫他来呀、啊。然后来了以后，我再用一些问题去拆穿他。啊，你看他来了以后，他就直接他主动约我，直接就识破。还有人啊，有一次，我一个学员，教练，我脚崴了，我那个不想去锻炼了。我说没事，你来吧。崴的严重吗？他说那个不太严重，但是走路也费劲儿。我那这样吧，我说咱别练腿了 啊， 咱那个练上肢。他教练，我都崴脚了，你还让我练？我咱也不练脚，没事的。他说那我歇一天吧。我说行。我说那你明天来，咱们还是练上肢。结果他明天来了，我说来，我看看你的脚崴什么样了，我帮你拉伸一下，恢复一下，揉一揉。哎，没事了，教练，那个昨天晚上我回家贴了贴膏药，今天好了。我想这个脚恢复的也太快了，我上学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恢复这么快的？ 我觉得小严教练才是记仇的那个人。哎， 对呀、啊， 他会直接第二天再点醒你。 对， 而且直接说我来亲自给你。 你就应该把这个视频片段截出来，然后发给你那个学生。 哎，他如果当时就真的把鞋推下来让你去给他摁脚的话，你会很使劲啪一掰吗？ 不会的，我会看一看他是真的崴了还是假的。 不是，他是会真的帮他就是治疗一下。 我是说让您崴，让您崴。 对，但是如果如果他要是没有受伤的话，我一定会察觉到 啊， 所以说他就是会拒绝 啊， 对，让我察觉到他会很尴尬 啊， 我这被教练识破了，我真的跟他撒谎。还有一次就是一个公司， 你看还有呢，哎呀，很多很多， 领导 可能记了一个小本本， 领导也跟我锻炼。他的员工也跟我锻炼， 嗯， 然后吧，他俩互相不知道，他俩都跟我锻炼， 嗯， 因为时间没有撞到一起过嘛。 那你怎么知道他俩是一个公司的？而且那个人是那个人领导呢？ 我会问呢，我说你是什么公司的？一般我们带学员上课的时候愿意聊天啊，有的他会直接就说啊哪哪哪的，因为我们周边公司都是啊都知道的。 看节目的大家学习一下哈，以后不要什么都跟教练说 啊。然后就说教练 啊， 那个我下星期要出差，我那个请一星期假啊，下星期 东京和巴黎， 对，周几那个 浪漫的土耳其。 来不了锻炼了 啊！ 第二天，他们那个领导来锻炼。我说那个，哎，你们员工经常出差吗？他没有，他一年都出不了一次，时不时会出一次。 那没准就是那一次呀。 我说那什么什么部门，是不是这个？我没提名字啊。 嗯。 是不是有经常出差？最近或者出差了？他哪有啊？他们部门更不出差了。然后吧，他下次来我就知道了。 然后呢？ 我的报复心理就是。 我给他多加几组，多加点重量，让他多重复几次，我让你多疼几天，我让你跟我撒谎。 我才不信，我觉得你肯定会问他。 妈呀，真不愧是十一月份出生的人。 他肯定会问那个地方美不美，给我看一看照片。 对呀、啊，你说你在那个地方吃了什么好吃的，给我看看呀。 没有没有。 所以他那个他真的休息了一个星期吗？ 啊，对，过一个星期才来的。我也不知道他故意就是想休息，可能他也是累了。嗯啊，其实有的时候。 那这样的小撒谎行为你们是觉得可爱的还是 会反感？ 还好的，有的时候都约好时间的话我们还会有点心里还会对生气、嗯、也有点不能说反感嘛，也有点反感、嗯、你都跟我约好， 肯定会生气的， 我把我的 方便放鸽子了呀。 对，我把我的黄金时间都约给你了，你 结果你不珍惜。 你对，还有的人就是迟到能迟到半小时、啊、来了以后用那些就是 路况非常不好兼拥堵， 哎，各种谎言 的语言， 各种谎言。 嗯， 我说你就故意的，我今天上课来我倒给你1000块钱，你肯定不带迟到的。哎，教练，我真的什么什么的， 真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真的千几百块 的。可以倒给1000块钱，那我要报名。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这些就是用各种、啊、经常会用各种理由撒谎来骗教练的人，可能真的自己就是一个在身材上面可能对自己要求没有那么严苛的人，对不对？ 我觉得 有就没有那么喜欢健身，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情绪会起伏变化嘛、嗯、可能你早上的时候今天状态非常的好，很开心，想要去锻炼，就约好课了，然后一上班或一出门这过程当中遇到一点不开心的事情，你的情绪受到影响了，我现在就不高兴，我就不想去干嘛干嘛、嗯、然后你就要找一些撒谎的行为嘛，毕竟你已经约好课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嗯、作为一个专业的教练，其实我是允许我的会员在约好了以后，然后只要他跟我说，提前跟我说就 OK。因为是什么呢？这个首先第一个互相尊重的问题， 是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因为当时我的会员里边有一些公司高管，还有一些演艺工作者， 嗯， 像他们的时间确实是有的时候如法固定的， 嗯， 那如果很明显就是如果他上午跟我约了课， 嗯， 那可能到下午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不在北京了。 嗯， 其实作为一个教练来讲，我觉得我们能够做到，首先第一个是督促，第二点呢，如果说是真是这种我们叫特殊、比较特殊行业和特殊职业的， 嗯、 我们会告诉他，如果你不来健身房，你怎么样通过一些身边的一些小的工具和包括一些饮食来维持和改进。 嗯， 我觉得这对，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而并不是说你只要你来到我这儿，我会怎么怎么样。如果你不来，就会胖很多或者怎么样，我也会告诉你一个正确的、一个很正确、很健康的一种方式。 嗯， 来什么呢？来够巩固我们之前的一些成果。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而并不是啊，教练，我今天不来了，我不来之后会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啊，我今天不来编个谎话。其实你编的谎话很多，你的谎话是编给你自己的，而并不是我们。 是的， 啊、 这个 是这样， 得对自己负责任呀。 对， 因为我就是一个上课从来不就非常抵触迟到的人。 嗯， 我觉得我花了钱，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费，然后动作我也不能少做一个，这样的话我就很亏。 确实现在 自己吃亏。 对，确实现在这个时间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对， 是。 然后我觉得健身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就是我很享受在一个小时的课程当中很高效的去完成很多组动作，然后觉得自己的生活节奏变得很快，会享受这种过程。 你只有那一个小时变得很快吧，健完身以后就该怎样还怎样吧，但是也会发生改变了。 对啊，会发生改变、就会很开心。 前面我们聊到就是所谓的健身者跟这个教练撒谎的行为， 嗯， 那我就好奇的，因为我们经常在健身房当中，这教练说哇太棒了，优秀 number one， 这样是不是也是这个教练对于学员的一种撒谎行为，所谓的欺骗行为？ 他们两个人空气忽然安静了 一点点。你们每次说哇太棒了 number one 的时候，内心没有？ 所以比如说有一个学生推起来一个什么东，就是做一个动作的时候，然后呢你就在旁边说非常好，你真的是觉得非常好吗？还是 真的是非常好？可能就是针对他自己的情况，他能把这个动作做出来，或者做得很标准，或者能做起来这个重量，我们只是说他非常好，不是跟他跟谁比。 哦， 是说他这个动作 那还是比较真诚的呀。 对对， 那么有没有过就是你们自己的欺骗过的一些小行为，也可能是很可爱的小行为？ 有啊， 哎， 有的会员明明 卧推的时候推不了那么重 啊， 但是他想找那种感觉 啊， 我就要给他加的重一点， 啊、 然后我再帮他带一点。 啊， 他觉得就是对，心里很满足、 哦。这个我特别想说，忽然激发了我，就是我的教练， 嗯， 他也经常会用这种方式。有的时候我觉得某一个重量可能是我无法承受的，我说不行，他说没关系，我来帮你。 对， 然后就在某一次的时候，我偷偷瞄到他，发现他根本没有帮我，他就用一个手指头这样，完全给我的是心理作用。哎， 对， 嗯，哎，这个欺骗很好， 这个欺骗很可爱。 对，其实有的 其实是一种鼓励。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鼓励的，首先第一个是需要一些鼓励、 嗯、 第二个呢可能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一个手指头的一些感觉，这个感觉和一个手指头的力量，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重量我觉得我做不起来， 嗯， 其实老师我认为我觉得，那么我们用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这个角度来判断，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让你去在正确的情况下去完成、 嗯、 那也许你就需要这么一点点一个手指头手指头的这么一点寄托吧，可以说，嗯，是这样。 其实这个谎言很可爱， 是的， 因为它其实不算是一个谎言，是教练跟学生之间的一种怎么说，是一种上课的一种技巧吧，我觉得， 嗯， 也是一种方法，对、 哎，生活当中需要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谎言， 对。 就觉得反而哎，还挺有意思，挺可爱的。就像你那个借一个小指头的力量，突然觉得自己压长很多的重量。 我真的觉得他在帮我。 哎，那种骄傲感是油然而生的。 对， 嗯。 还有就是我最近不是在练那个引体向上吗？然后用一根弹力带、 嗯， 然后我现在是一根弹力带，我自己可以大概做五个吧。然后呢，教练剩下的时候，他可能要用手稍微给我拖一点劲儿。 嗯。 但是我现在已经能判断出来，他给我借力的多少。 你会戳穿他吗？ 我会戳穿他、 啊， 我现在每次都会戳穿，而且包括就是做深蹲任何动作，因为我跟我教练非常熟，就是我会、 啊、 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在假帮助我，我就会说你们完全没有帮到我。 哎，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教练每次都跟学员说你要吃的多么健康，生活的多么健康，请问你们二位就是那种就是严格按照自己所说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吗？吃的也很健康，作息也很健康， everything 都很健康。 小严教练刚才露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笑， 他眼神闪烁了一下， 对，可能是要撒谎。 说一说你的不健康行为吧。 他不敢讲、 哎、沉默， 哎、 对，是老板在外面听着吗？ 我前天晚上好像还吃了火锅。 不过我一直觉得吃火锅不是不健康呀，只要你少蘸料就还好呀。吃火锅其实可以很健康，但你蘸了很多料，对不对？ 啊，对，我口比较重，但是吧， 你会用练来弥补回来。 对，我会用练来弥补。 你是头一天吃了比较不该吃的东西，第二天就会加重反复的去。 对、 哦、 我这个人就是，比如说我要吃了过，或者我一照镜子发现，哦，最近脸比较胖了哈。那个 妈耶， 不能不配再当小严教练了。 对，小教练。 那个我会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一个大餐， 嗯， 我会比如说先把大餐预估一下我要吃多少热量，我今天在吃饭之前我给它练出去，然后再去吃、 哦、嗯 啊， 那这样我觉得很好呀，就是一种吃的也很开心，练的也很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呀。 出等 于像泽华只会暴饮暴食。 对，出等于入 了 啊，先把身材保持着、 嗯、 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真的吃的特别多， 嗯， 我明天一定会练，嗯，让自己排排汗或者再消耗一下、 嗯、 把身材保持了啊。其实吧，健身就是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 对， 嗯， 吃要吃，但是不要过。 嗯 啊，练也要练，但是也不要过。有的人就说啊，教练，我就想怎么怎么样，一天练两次，一个星期练七次， 没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了。 嗯， 他身体不一定能恢复过来。 嗯 啊，吃上，如果比如说教练，我都吃半年水煮菜了，这身材。我心想，你这谎撒的也太大了，你吃半年水煮菜你身材还这样，我就有点不信。就像比如说 水煮油， 当年我去学那个营养学的时候、 嗯、 我们那个导师就说，他说你们的学员和你们撒谎最大的就是吃上。 嗯， 有的就说，教练，我喝凉水都长肉。老师说，你弄一个房间，把你所有的学员捐到一个屋里，一个星期你就给他喝凉水，你看看他能不能长肉。 他太过分，他把学员捐了， 太可怕了。 老师说 学员也是人类。真的是， 老师说、学员 只是在你面前或者在别人面前他吃得很清淡，其实他没事的时候偷偷的时候吃了很多好吃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是同一个教练，然后他上私教课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他每次都跟我们教练说，哎，我最近吃得很健康呀，但是他的体脂率就是一直不降，所以一定是他出了问题， 假了， 对，他一定是没有说实话，或者是他吃了自以为健康但其实不健康的东西。 对， 是的， 这一段其实挺重要，就很多人觉得身材好的人或者这个健身教练，他们就生活方式当中一定特别注意啊，他们就非人一样的存在。其实不是，他们就也是人。 对， 我们想吃什么，我们想放纵的时候，他们就也会 有些事情。就像刚刚小严说，小严教练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他可以有一个平衡点，就比如今天我想吃火锅，那你就去吃，但是吃完了之后，我们努力的练，把身体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一点是很好的一个。 大多数人就吃完以后，哎呀，太罪恶了，太罪恶，太罪恶， 睡一会儿吧， 不能吃，不能，然后就没了。 对，就没了。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对，其实，其实我们那个长胖的原因啊，其实是总摄入量，把总摄入量控制在一定，然后你就会保持或者说是更瘦。其实我在听刚才那个我们小严教练说的一些这个事儿哈，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生活主线是正确的就 OK。 其实我们一定要把竞技和我们一般的生活一定要分开。因为就刚才说的，我水煮菜也好啊，我不放油也好啊，我要断盐也好，其实很多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达到一种竞技运动员的一个非正常手段。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啊减肥了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减脂减重或者怎么样，那就会说，哎，教练，我是不是得吃水煮菜呀？我说为什么呀？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其实我看他们要比赛或者运动员都这么吃，或者那就是减脂或者减重。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对，我们其实要保证我们的身体生活的主线我们是正确的。那么平常呢，比如说我们一周我们可以放纵的吃喝 欺骗餐， 但是不要多，对，只要有个度就 OK。刚才小严说了，有个度就 OK。 哎呀，不要再说吃的，我现在已经很饿很饿了，听到吃的我就满脑只有菜呀。 对，饿得不得了了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在稍后回来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很精彩的动作的挑战。 哦，太好了呀！ 我们一会儿见喽。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 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how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辣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31，不知道你有没有饿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曾经做不起来俯卧撑，现在也做不了几个的泽华。 那你现在能做几个？ 看状态，有的时候最多是我一次做25个。 妈呀！ 啊， 你可以做25个吗？ 就曾经我练健身比较频繁的那一段期间， 完全没有看出来， 就是还相对来说比较标准一点。但现在的话，估计就不行 了。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不要，很怂。但我很想看到那个就是教练每次做俯卧撑的样子。 真的吗？ 对， 所以稍后我们请今天的嘉宾来挑战一下吧。 好呀。 所以今天呢，还是要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做客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柏林汉体育运营总监刁明明，明明教练，欢迎你。 大家好。 哎，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嗨铁运动的教练部总监小严教练。 大家好， 欢迎你。好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收看的方式很简单，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了。那我们就赶紧进入挑战环节吧。挑战什么？我们先来商量 一 下。 两位 一 起挑战吗？还是 好，明明教练好像不想挑战。 让他来 挑战。 小严教练平时做的俯卧撑吗？现在 做的少。 那你主要做 力器械 啊、 有器械就不做俯卧撑了。 那你就每天，那你不会有非器械的运动自己会做的吗？ 有，但是做的少。 OK， 我平时带大家练的时候我能做几下 做啊、 有时候我带那个小团体 啊、 可能一次6个人、8个人、10个人一起上课的时候， 嗯， 有好多就是那种小工具的训练，功能性的训练， 嗯， 会一起做一些。 嗯，那做一般的俯卧撑你一定会觉得很无聊吧？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挑战。 啊、 一般的俯卧撑你有没有尝试过？就自己的极限最多能做大概多少？ 也就180个吧。 也就180个。他的口气很大。 不是，我说 他如果万一做不了这么多的话，就会非常丢脸。 我说最多180 啊， 180，100是百， 那最少嘞？ 八， 最少 啊， 八，50吧。 最少50个。 对， 那我们就正常让他做50个好了。 我 觉得画面也很 酷。我觉得50个很就是很 反正做不到50个就打脸嘛。 50个一定没有问题 啊、是吧？ 我觉得太简单了，50个不能这样放过他。 刚才我们说那个做那个握，哎，这个叫什么拳？ 花式握拳俯卧撑。 握拳俯卧撑这个难吗？到底实际上 不难， 不难。 那你们觉得这跟那个比肯定比普通的俯卧撑要难吧？ 啊，需要手腕的力量要好一些， 就是肯定还是算是一个升级版。 对 对, 对，还算一个升级版。 那我记得之前还有这种手、 啊、 两个手指 头的、那个、这个很难了啊，这个就难了。 这个 我之前有一个很优秀的女教练曾经用手指做过， 做还有20个呢， 15个吧， 15到20个， 很厉害、 啊。 这个就需要难一点，这个手指的力量要很好的。 嗯哼， 那我们就做难一点的吧，这样比较好看。 你很坏啊。 没有，我只是爱看热闹。 我不阻拦、哎、 要不咱们一起、 哎、不行，我直接就不行。你真的要不要试一下？我们不用做多少嘛，就是你用手指头。 可以， 你是有几个指头？三个指头？两个指头？ 妈呀，你我觉得5个指头是不是已经很难了？还2个指头？那我不用1个指头做？ 那我不懂嘛，那到底哪5个指头难还是单个指头难？ 越少越难啊。 那你最多，那我们挑战一下三个指头， 挑战一下，试一下吧。 对，试一下。 其实平时我也没做，试一下吧。 好呀，嗯，我不用做那么多哈，我们看做到极限就好。 哇！ 来来，我们请教练移步到表演区。 好， 这个其实很有难度的一点，因为我自己正常的我都做不 起。你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 咱们这里说， 我们在那边表演区，然后旁边有个瑜伽垫，教练您可以使用那个瑜伽垫。 可以，可以。 对。来，各位爱看热闹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看热闹 的 机会。 是 的。 是 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好啦， 好，现在可以把镜头切到表演区，然后现在教练你准备好，你就可以开始了，我们会在这边给你加油的。 耶、yeah. 三 个手指，真的， 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镜头再移一下。 导播老师把镜头移一下。 哇，摆一个叶的一个手势，哎， 两个手指，哎，他看不起你三根手指 是两个吗？刚才 三个 、 对，两个还是叶，那这太难了呀。来来来， 为了摆了一个叶的姿势， 哇，这画面太美。 好，准备好了吗？哇，好标准。 二三， 天哪， 四五六七，完全没有压力。 哇，我觉得他这样可以做五十个吧。哇塞， 天哪，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天哪， 他瞧不起我们，他越做越快，你看 他毫无压力耶。 你看刚才我们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表情非常的严肃，感觉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结果来使劲啊，太优秀了，我天 OK 吗？ 都没来得及数多少个， 大概得有三十多个吧。 三十个啊， 太厉害了。 要是 哎，那个 小燕燕旁边有一个话筒， 教练旁边有一个蓝色的话筒， 嗯， 对 啊，要是比如说我们用手掌支撑或者用拳支撑的话，可能做的再多一些。 嗯 嗯， 妈呀，我觉得他这个水平的话，如果要是做普通俯卧撑，可能一百个跟这根本不成问题。 可能做到我们节目直播结束都还没有。 要不要再休息一下做一百个？因为毕竟我们教练还没，从来没有一个教练挑战成功过一百个。曾经有一个最高记录是98，没有做过一百个哦。 你看到了吧？我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他。 你要想挑战一下的话，可以把这个破百的机会留给你。最高记录是有一个教练在我们这儿做了98个。 是吗？ 对。 不是。 你看没？ 话筒，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我们先给你一些时间，我们聊一下别的。 为什么陈康来的时候你不让他挑战，他一定能做到一百个？ 你切镜头给明明教练，他的表情已经是非常的惊悚，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一百个俯卧撑。哎，明明教练点评一下刚才那个，你有想到他做起来这么容易吗？三个指头做俯卧撑这个事儿， 在你的意料之中吗？ 是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在做俯卧撑的时候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要尽量的用手掌去支撑。 小严教练，你可以回来先休息一下。 对，不管是我们手掌也好啊，还有手也好啊，还会怎么样也好，它都会存在着一定的不安全因素。 嗯， 对。然后一般的这些我们的训练者呢，还是以手掌支撑最好最稳。 嗯， 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其实要把俯卧撑这个动作做得很标准，其实不容易。 那、啊、是， 其实不容易。 是。 他刚才的中心思想就是让大家不要轻易去模仿。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对，毕竟还是有危险的。如果没有基础的人，比如我跟泽华用手指头这样做，可能手指会直接断掉。 而且男生之间的比较心理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 那你有没有想比较一下？ 不是，我就说有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标准俯卧撑你都没有做标准的情况之下，你非要去证明自己的实力，然后去挑战一些，比如说这个全部的拳头这样的方式，或者两个指头、三个指头，很容易受伤的。 是的。 我不敢。我也不愿意去挑战，直接认怂，很弱，弱爆了。 好，刚刚呢，小云教练在现场做了30个非常好看的，用三根手指头来支撑的很标准的俯卧撑，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回看来收看一下这个精彩的片段，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到了动作展示的环节， 干货时间， 可以把这个时间交给你，因为你最近不是没有充裕的时间得到教练的指导吗？你可以来说出一些你的疑惑，然后让教练现场来教你，你就蹭课。 这啊，好呀，没问题，我愿意。 欢迎。 那你在最近健身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疑虑， 是 或者想解决的一些问题？ 想解决的一些问题。好吧，我最近就练胸练，一直想练胸，但是呢，始终找不到这个胸部的一个受力的感觉。 你想做胸很大的男孩子吗？ 对，就是 C 罩杯，但是现在可能连 A 都不是。我就发现我是胳膊借力比较严重，或者是这个肩借力很严重的一个人，就是始终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胸部发力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我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让我找到胸部发力的感觉？ 首先就是咱们说的就是通俗易懂一点啊，就是首先你得感觉到你这个胸部，每一次有和这个力量去对抗的这个感觉，不知道你每次有没有？ 你看，比如说我在做这个夹胸的动作吧， 对，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意识里面是让我的胸部在夹着往前走， 但其实胳膊在使劲， 但实际上呢，我的胳膊是在借力的。 我有一个提问，小严教练，这个是不是有可能原因是在于他那个重量对于他来说有点重了，所以胳膊借力比较多？如果要是用稍微轻一点的重量，可能他就能找到感觉了。 对，有可能就是重量大。他这个动作标准动作他控制不好，其他部位就会帮助辅助，对，辅助。 所以这个重量轻的话，你就会感受不到胸部发力啊， 那就是水平的问题。 我水平高的话，我也坐那边去了，真是的。 我告诉你啊，下次你就选择用史密斯。 史密斯是什么？ 对， 史密斯架 啊，去健身房你就会知道。你就用它，比如说，当教练把你动作调整标准了以后，稳定你的肩胛以后，做最多次数，一次两次把你的胸真的是刺激到位了，你真的感觉到，哎呦，胸真的酸了，然后下一次你在做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好很多， 做到极限。 泽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练了那么久，你从来没有一次练完了之后，胸大肌这里是疼的吗？没有过吗？就碰一下， 有过，但是下一次就忘了。就是我下意识的一夹胸或者一推胸的话，感觉都是这两边在借力。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上一点私教课。 如果是有一节课，像刚才小严教练说的，倒贴我1000块钱，我很愿意去。好吧，那我们要不要教大家一些干货？ 可以教一些干货吧。今天小严教练其实也有带来一些自己有准备一些动作，对不对？ 练哪个部位？ 我们就说胸吧。今天既然说到胸部， 但是可能我们直播间里面，可能没有办法展示练胸的动作 也是， 因为需要一些器械，不如我们可以让小严教练教一些，就是用一些简单的小工具，或者是徒手可以做一些的，可以。 我可以作为模特， 那你可以作为臀部很美的模特去我们表演区喽。 好的，没问题。 好的， 走吧， 欢迎他们吧。 好， 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潮流梦工厂的健身板块。现在呢，我们的小严教练和泽华已经到了表演区，要教大家几个练臀的动作。今天的臀部模特就是泽华。 首先吧，就是很多女生她会觉得她的臀部中外侧这里不够饱满。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她的臀中部嘛不够饱满。有的人可能每一次光去顾着，比如说做一些深蹲啊，或者做一些硬拉呀，去刺激你的臀部，或者做一些臀推的力动作。 去刺激。 下面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动作，就简单的让你体会一下，这个部位去发力，好吧？ 好， 你看啊。 但是男生把臀练那么大会好看吗？ 不一定说练得特别大，但是比例要好。 好， 比例好很重要的。 好的。 双脚与肩同宽。单脚向后撤，横向距离是你一脚的距离，纵向距离也是一脚距离。 OK， 这个点在这里是吧，身体依然面向正前方。然后比如说你是初级选手的话，你就不要负重，去徒手，后腿一定放松区。看，如果镜头在我身体前方的话，你一定能看到我的臀部，是不是有？来，起，对，起来，这话你坐一下，感觉一下。 教练，这个动作的要点是什么？ 要点是后腿一定放松区，注意力，也就是你自己的注意力一定是放在你的臀部上，好吧？来， 臀部要收缩一下。 对，还有就是你脚下的站距，脚尖一定要指向正前方，这样感觉才会更棒一些啊！来，双脚与肩同宽，对，单脚向后撤半步。对，脚尖旋转指向正前方，再往外一点点。好嘞，可以。来， 双手向前控制平衡，后腿膝盖屈下蹲，对，身体一定面向正前方。好了，20次，对。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那种变形版的箭步蹲呢。 对， 嗯。 但是我觉得自己很优雅呀。 很漂亮的， 可以跳芭蕾的感觉。 像不像在请安？ 娘娘吉祥。 对， 娘娘万福金安。 好啦，把你的髋再转一点点。OK， 很好。 哎， 臀部翘出去， 平衡感很好。 对，他很好的，他很好的，很有天赋。 可能先生在说假话哟。 没有没有，他很有天赋的，真的，他站得很稳。 可能是因为腿不够长吧。哇，做了多少下了？ 3、2、1，非常棒！来， 换一条腿，是不是？ 换一条腿，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有没有一点发力的感觉？ 有， 有。对，脚尖向正前方就好了啊！脚尖向正前方、嗯、，OK， 很好。来，这个脚再向外一点点，很好。来，坐吧。 这个动作一定要把重心放在臀上，而不是腿疼。 对，后腿尽量的屈，对，接近于地面，但是不要碰地面。 嗯， 对。身体微前倾一点点，对，哦， 很精彩。 我们两边，我们身体两边的平衡感和力量不一样，是很正常的、 哎。我跟泽花一样、嗯，我有一边这个动作做得很稳，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会想摔倒。 对呀、啊嗯，你的两边的力量是不一样的、啊嗯。 其实这很正常。 对，还有你的，柔韧性和协调性啊、两条腿不一样也是很正常的。 好优美， 非常棒，非常棒。3、2、1，很好，可以， 很好。所以小银教练像这种动作，泽华刚刚感觉它是一种很轻松的感觉， 嗯， 是不是就可以加重量？ 对呀、啊，就可以加一点重量、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是比如说修臀部的细节， 嗯， 啊，你也不用说练的重量那么大，不一定，比如说我们练的重量大就会效果好， 嗯， 啊，我们比如说来到健身房了以后。我们跟力量举选手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你要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想让你的力量增大，或者想让你减脂塑形，或者想让你的肌肉变大，我们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这点说的很有道理、 啊、 因为就是只有力量举选手才会不断的追求那些力量、嗯、而且其实力量举比赛大家可以关注到，他不是这个重量做十几二十个，他一般可能就推起一个来或者两三个这样，所以大家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种大重量的。 对对，不要盲目的追重量， 嗯 啊，因为比如说你跟你自己比就好了啊，不要跟别人去比。 你为什么回来了？你是怕再让你做其他动作吗？ 没有啊，我愿意做呀，很愿意做呀。 那你刚才那教练再教一个动作好咯。 好，可以的、 哎、还有时间， 还有时间，我们可 以 再教一个动作。 来，可以的。 好， 那就 可以。那接下来我们要教什么动作？ 还是垫面上吧。 好，现在放上了垫子， 来趴在垫子上，对， 可能趴下就不想起 来了。很舒服的动作嘛，我们趴在垫子上，很好。来， 这个、 双手放在你的下额、 嗯， 对，手臂放平，对，手臂 放平， 完全趴下去，来，对，可以，是不是很舒服的动作？ 你要开始按摩了， 很舒服呀。 来，你的双腿，对。双腿平行，好啦，臀部用力，双腿抬起，臀部用力，对， 哇， 好嘞，来，双脚慢慢向外分开，臀部收紧， 臀部收紧， 对，好、 嗯， 慢慢还原，对，慢慢向外，臀部收紧，慢慢还原，对，很好，重复20次，感觉一下，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哲华每一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领，核心收紧。 他现在表情很像是那个 KTV 里面一捏就会尖叫的那个 对 造型， 臀部去收，对，还有就是每一次做的时候、嗯、你的注意力放在我们需要练的部位上很重要，对， 表情 很 轻松，很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收看一下。妈耶， 太累了呀，这个 对臀部它是持续一直在收紧嘛，如果你要控制的更好的话， 可以放弹力带之类的吗？ 嗯， 可以，这个动作可以加弹力带之类的， 加一点点弹力带是可以的、 嗯、 但不能加太重的弹力带、 哦、 嗯，非常棒， 哎， 可以的。 我想知道做这个动作的感受，因为看起来很容易， 因为我是腿部比较粗胖型的男生， 嗯， 所以我的下半身的重量很大， 嗯， 然后我在抬腿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沉的一件事情， 头重脚轻， 对 啊，不是，说反了， 脚重头轻、嗯，然后呢，就是我觉得最累的点是，本来抬起，像我们这种腿粗的人，下半身重的人，把腿抬起来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了。然后你还要再绷紧你的核心，再张开，核心就得有力量。 嗯， 我的核心首先没有力量，然后下半身又沉，我就觉得这整个过程都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动作是难的， 我觉得是难的。 跟刚才那个变相的箭步蹲比，哪个比较难？ 后面这个。 哦。 嗯，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这个、我今天这个裙子没有办法、哎。 也是，你可以回去感受一下，跟大家分享 一下。回去感受一下。所以小严教练，刚刚这个动作主要练的是臀吗？ 也是臀部， 嗯， 也是偏中部， 嗯哼， 都是比如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疑难的部位， 嗯， 比如说你想让它更好的部位啊。 现在臀部是有感觉的， 真假的？ 对， 那说明你臀部很弱。不过男生也没有必要把臀部练得太强。 嗯，但这两个动作家里完全是可以做的。 是的，所以也是、嗯、怎么说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嘛。毕竟在这个冬天，可能你正在想偷懒，或者是也许你今天刚刚晚上约了一节课，然后跟教练撒了一个谎。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想告诉大家，不要再撒这种无谓的谎言，教练早就看穿你。而且其实健身不是为了给教练一个交代、 嗯， 而是为了把身材和身体练好，给自己一个更好的交代。所以就算你没有时间，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一起学一些徒手的动作。我们可以在家自己练。练一练，其实只要有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对身体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今天晚上如果你要去吃炸鸡的话，晚上就可以做一些几组这样的动作， 至少可以弥补一口炸鸡，对不对？ 一片那个碎酥皮吧， 那弥补一点是一点呀、 啊。对呀、啊，那个要冻起来、啊， 也比那些脂肪都吸收了，都吸收到身体里的哈。好了，感谢今天我们两位的嘉宾，明明教练和小严教练，可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大家。 嗯，好。 好，谢谢大家，欢迎来找我们。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嗯、 我是小雨。 我是泽华。 您下一档即将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泽华还会在哦。 下面是活力 music， 活力 music 之后是挑战新歌声，等你们哟。 拜拜喽。 拜拜。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yeah,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你的双手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Hold up。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Always be my number one, baby. A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know. I want your good love, baby. And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wanna be on top of me.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 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